吗？ 还好吗？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。 现在是北京 左右，最低气温1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 再见。 小说联播。 小说。 北京的孩子。一个老太太坐那儿卖珠花，有人呢蹲那儿挑，挑着挑着，老太太从怀里摸出的精美无比，拿在手里翻阅，无字却有些看不懂，画面上大多是一脸的鬼笑，寻思不是什么好事，就把书放下了，自此记住了少儿不宜，四处学嘛，破毡帽烂夹袄哪里是衬洋花瓶的主啊，再看那价钱分明是急于出手。漂亮，他老在班上说，下学不要去逛小市啊，那里五方杂处，三教九流，遇到拍花请家长是马老师的杀手锏，凡是遇到他不能和我们本人沟通的事情，他就把我们的爹妈我正在小市上看人打架，一个卖留声机的说买主划了他的唱片，抄起板凳王八，我说听说城墙豁口拆出了一只王八，明朝的还活着呢，我来看看。 我说，石碑不是坐在王八脊背上吗？老师没说什么。哼，这些我是听闹，没心没肺，对什么都感兴趣，就是对学习不上心。东升对学习抓得很紧，平时一人一句，背不下来就站着。头一个叫起来的就是小四儿，昨天门外站着去。小四儿就出了教室，站在了外面灿烂的阳光下。知道罚站是迟早的事儿，心里就比较坦然。书背到东升这儿，请干部，东升自然成了我们的学习委员。这个从河北乡下转来的，剃着光脑袋，穿了头圆规尺，眼算珠算的大算盘，挂图什么的，实在没得拿了，还有粉笔盒跟教。我知道了，东升的家境很一般。东升有个弟弟叫秋生，像画上的人。说姐姐好。秋生在北馆小学读一年级，北馆小学跑回家来哭，妈都说再接着出去打。那天秋生爸爸牛奶，牛奶是北京小孩根本见不到的东西。我们自小都是吃人奶，没交到厨房抹浆手里。我得到的犒劳是拴瓶盖纸的猴皮筋儿。一来二去，猴皮筋儿攒了。常到北馆去玩，北馆小学就在教堂的大院子里边，几排平房，几棵大树，跟宫脸光润的比墙上的画儿好看多了。我认识其中的一个，叫玛丽。不单是老五一个，被亲过的老五很激动，就把买来的狗叫了玛丽，捧起我的脑袋，在我的额头亲了一口，就像当年亲老五一样。